老头也不管什么隐藏不隐藏了，他竟然直接跳上了板车，对狙击手招手大喊： 少帅啊，我是大忽悠啊，我在这儿。 这一幕给年轻人都看傻了，刚刚不还说要继续隐藏的吗？怎么您就突然亢奋起来了？运输部队的蛮子被大忽悠的举动给吸引过去，只是大忽悠一改之前的怂样，竟是对那些围过来的蛮子狞笑起来。 哼，就你们这一百来号人还不够我捏巴的呢，早知道少帅要打劫你们，那我这一路还装什么呀，早点给你们宰了不就好了。 说着大忽悠竟主动朝上百名蛮子扑了过去。远处任小素拿起关把镜看向运输车队，说实话他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大忽悠啊。任小素扛起黑狙朝运输车队走去，此时他忽然在想，与大忽悠这种生猛的队友会合之后，是不是可以再做点更有意思的事情。大忽悠的纯粹身体力量是非常强悍的，具体强到什么程度任小素也没问过，只是这货能够正面硬汉替武还不落下风，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当初大忽悠在圣山里可是徒手打死过替武的，所以当大忽悠不再隐藏身份直接开始追杀这支远征军团运输部队的时候，任小素根本就没打算插手，毕竟物资运输队伍里又没有蛮子中的高手，正好他也看看大忽悠的具体实力。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大忽悠作为超凡者却只能在身体素质上极端发展，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忽悠的身体素质已经强到了非常变态的地步。当蛮子朝大忽悠围杀过去的时候，这老头竟是不避不退，硬生生去徒手撼巨斧。一名蛮子手持巨斧朝大忽悠劈去，可大忽悠竟是如同炫技般，两只手指捏住了对方的斧刃，看起来凶悍无比。如果只是正常打斗，恐怕大家也只是觉得大忽悠很厉害，但具体多厉害却不知道。现在他竟然能用两个手指捏住斧刃，看起来就太恐怖了。不过任小素好奇大忽悠平常就这么战斗，还是说当着自己的面想露两手。任小素原本距离运输部队还有600米的距离，待到他走近的时候，物资运输部队里的100多号蛮子已经尽数暴毙。大忽悠本来还喘着粗气，等任小素走近了之后立马昂首挺胸，一副轻松无比的模样对任小素亲切道： 哎呦少帅啊，我想死你了，真没想到会在这儿看见你啊。 话说你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这里，还是在蛮子的运输部队里，我还以为你回西北去了呢。 啊，我确实回了趟西北，不过咱大兴西北的事业还没有完成，肯定要继续回中原寻找人才嘛，不是？ 这时他对那些被远征军团看管的难民说道： 行了，你们赶紧走吧。记住啊，往西北走，从这里往南全是死路，西北才是生门。 甭管大忽悠是不是在拿他蹩脚的玄学糊弄人，这一次说的倒是没错，南方全是战场，走哪都是死，所以这些人只能往西北走。可是那些难民里忽然有人问道：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刚刚蛮子杀同胞的时候你不出手？ 哎呦，你们能活命还全仰仗我呢，少在这给我放屁，滚蛋。 那些难民不敢再说话，大忽悠突然眼珠子转了转说道： 你们若是还觉得愤愤不平，等战事结束后可以再来找我理论，记住我是王室的王润。 那些难民往西北逃去，任小素无奈道： 我觉得并不用隐藏真实姓名吧。 那不行，咱不能给西北抹黑，不是？现在这年头啊，这些人就喜欢以讹传讹，虽然我是另有任务在身才没有出手救人， 但这传来传去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了。反正王氏不怕黑料，他们身上的黑料本来就多，也不差这一个。 任小素不再管这事儿，反而问起， 你混在这运输队里干嘛呢？ 哦，我本来带人去火种那边寻找适合大兴西北的人物来着，却没想到火种败得这么快啊，他们才抓不住我呢。但我心想这样能混进远征军里，于是就主动被他们抓了。然后我就想，要不要混到远征军团里面去，杀一两个高级将领，这样一定会打乱蛮子们的进攻节奏啊。 那倒是我破坏了你的计划，我没想到你在这队伍里面还有这么重要的计划。 他有个屁的计划。 大忽悠眼睛一瞪， 我警告你别在少帅面前乱说话啊。 这位是？ 任小素打量着对方，只见这年轻人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白净且微胖。 啊，他叫荀夜雨，少帅你应该没听说过他，这是我们当初在宗室一战里俘虏的小胖子，他的能力是能寻找方圆百里内的超凡者，所以啊，我把他从西北带过来，就是想找找看有没有漏网之鱼。 这荀夜雨当初被宗室抓住后被得到重用，那一战里宗室的超凡者明显比其他财团势力要多一些，就是他的功劳。现在大忽悠想要找人去大兴西北，搭配这小胖子的能力刚刚好。 幸会幸会，继续努力，争取做一个对西北有用的人。 好的少帅。 话说荀夜雨也是常常听到别人提起少帅来，但真正见到还是第一次。 倒是少帅，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你不应该在左云山里面吗？ 唉，那边的情况不太好，火种的溃败也让我们有点猝不及防，所以我出来干扰一下远征军团的物资部队，让他们头疼一下。 说着任小素去翻捡板车上的物资，然而他发现这一次的物资已经不再是中原的东西了，而是一些黑面包和粗粮。他疑惑着掰了点黑面包塞进嘴里，然后说道， 这黑面包吃的跟窝头一样，远征军团的人就吃这个，说明他们在北方确实过得很艰难呢，难怪会突然南下。 不过即便如此，中原和蛮子已经势同水火，就算对方是为了自己种族的生存而来，中原也没有一丝退让的可能，双方必然不死不休。说着任小素把物资部队运来的东西全都给装进了收纳空间里，甭管东西好不好吃，这些食物都能应急啊。此时任小素的耳麦里忽然响起 P5092 的声音， 少帅是否顺利？ 顺利，太顺利了，防御阵地上的粮食问题算是解决了，这里的物资绰绰有余呢。 那少帅你就赶紧回来吧。 任小素看了大忽悠一眼， 不行，我这边和大忽悠会合了，这种情况下不干点什么总觉得亏得慌。 以他和大忽悠联手的实力，在这荒野上只要别遇到远征军团的主力部队，敌人都得死啊。像这种只有100多个蛮子护送的物资部队，见面就得暴毙。而且任小素又看向荀夜雨这个小胖子，他忽然意识到这小胖子的能力当下似乎能发挥出大作用来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怎么样，少帅现在回来了吗？ 他说他和大忽悠已经会合了，想要再做点什么。 我就说不用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吧，现在大忽悠也出现了，这两个人搞不好会弄出大事情来。 反正 P5092 发现了自己给任小素的任务，对方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例如之前的打完就跑。此时任小素看向小胖子荀夜雨， 你的能力是方圆百里找人， 是的，以百公里为半径，可以感受到所有人的生命力。 任小素倒吸一口冷气，难怪大忽悠要带上这货去找人大兴西北啊。要知道一座壁垒才多大，这货都不用进壁垒就能把壁垒里的超凡者给找出来。 说说你这能力的原理，既然是感受到所有人的生命力，那怎么区分谁是超凡者谁不是呢？ 啊，是这样的，在我的精神感知中，所有人的生命力就像是一团火焰，而超凡者要比普通人强大得多。我刚觉醒的时候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越强大的超凡者在我的精神感知中的火焰便越旺盛。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我们现在距离左云山大概80公里，你能感受到那边的蛮子吗？ 能，之前我就感知过，那边密密麻麻的全是火焰，而且还有数百团火焰格外强大。 格外强大是什么标准？你就拿我来衡量，比比我和他们的火焰谁大谁小。 荀夜雨点点头便闭上了眼睛，结果他又很快睁开了眼睛，整个人都愣住了。只因为他的感知中并没有任小素的存在，对方仿佛在他面前隐形了一般。在此之前，荀夜雨还从未碰到过这种情况，没人能逃过他的侦测。然而任小素这会儿也愣住了，因为他听到脑海里宫殿对他说道： 检测到有未知能量，试图侦测宿主，已屏蔽。 已屏蔽三个字说得极其轻描淡写，然而却直接将一个超凡者的能力给否定掉了。对方好不容易觉醒成为超凡者，并且拥有了罕见的能力，结果你一句已屏蔽就把对方的能力给废了。当然也只有任小素在对方的感知中隐形罢了。荀夜雨有些不可思议，他专门还看了一眼任小素有没有影子。 活的，我是活的，别瞎猜，只是你这能力对我没用而已。 不愧是少帅啊。 那你拿大忽悠跟那些蛮子对比一下。 张虎胜长官的生命力大概是普通成年男性的9倍，那些蛮子里最厉害的高手应该就是8倍。 任小素默算了一下，他本体现在跟普通人对比是将近6倍的身体素质，力量是 17.5， 而大忽悠大约是 27， 蛮子里最厉害的是 24， 老许则是 35。 想到这里，任小素稍微松了口气，起码有老许在身边的话，自己是不用担心打不过对方的。不过左云山并不是主战场，大牛山那边应该还有更厉害一些的蛮子吧。 在我的感知里，那些蛮子一个个全都跟超凡者似的，他们是全都进化了吗？ 他们进化的较为平均，不过都是增长在身体素质上了。哎，那你能不能感知到在这荒野上还有没有其他的运输部队，比如说数百个蛮子组成的队伍？ 说到这里，任小素看着荀夜雨的时候便两眼放光。要知道他们攻击这支运输部队后，运输部队未能按照指定时间将物资运到前线，那么远征军团就一定会发现他们出了问题。所以接下来的物资运输一定会改变路线，在远征军团把隐患消除之前，那些物资运输部队甚至会舍近求远，走更难走的路，只为了保证物资的安全。当然也会有更多的兵力保护，但这一条暂时被任小素忽略了。现在荀夜雨的搜索范围可是半径100公里啊，这货简直就是个人形自走雷达，蛮子就算绕路绕得再远也不会超出100公里这个范畴，因为这个范围太大了，会浪费太多的人力物力。当任小素想到这里的时候，脑海里甚至冒出了一个将远征军团物资部队给一网打尽的大胆想法，而且他认真考虑了半天，忽然觉得这是非常可行的。任小素把这个计划给大忽悠说了说，结果大忽悠想都没想就乐呵呵笑道： 嘿嘿，少帅去哪儿咱就去哪儿。 任小素看向荀夜雨： 你战斗力怎么样？ 荀夜雨赶紧摆摆手： 我战斗力不行的，没打过架的。 那你还敢跟大忽悠一起混在运输部队里？ 我也不想啊，但我不想也没用啊。 荀夜雨苦着脸说道，之前张司令给他说他只管在178要塞里住下，没人会强行征调他进入部队，结果现在呢都被拐到中原来了。在178要塞的时候，一开始每天都有人好吃好喝的供着他，还给他钱花。那段时光荀夜雨过得要多舒坦就有多舒坦，可后来某一天没人再给他送东西了，钱也断了，荀夜雨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却突然没了钱，这太难受了。然后荀夜雨就去找178要塞的人反映这个问题，结果根本没人理他。接下来荀夜雨过了两个月的苦日子，为了赚钱他甚至去找178要塞的人自告奋勇想要找活干，可还是没人搭理他。这段时间荀夜雨简直都要绝望了，直到大忽悠突然登门的那一刻，荀夜雨才明白全他妈是套路啊。178要塞的民风非常淳朴，但这民风淳朴的人里绝不包括大忽悠、王丰源这几个搞情报的人，这些人的心都脏透了。任小素打量着荀夜雨说道， 我还刚想说七强联手来着，结果你战斗力这么弱的话那就不能这么说了，你算半个吧，我们六强半联合啊，虽然听起来怪怪的，有点别扭。 荀夜雨无力吐槽，自己到少帅口中怎么就只配当那半个强者了？您自己也知道听起来别扭是吧，合着我都不能当一个完整的人了吗？远征军团的运输部队被劫之后，他们的反应要比任小素想象中更快。在检查尸体的时候，任小素竟然还发现这对被大忽悠杀死的蛮子里领头人竟然还带着通讯设备。一开始任小素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还是大忽悠先发现的。不得不说，大忽悠作为情报工作人员，虽然外表看着大大咧咧的很粗犷，但心很细。任小素拿起通讯设备，发现里面有人在呼叫着这支运输部队。大忽悠接过去想要冒充一下蛮子，结果对方开口竟让大忽悠说暗码。大忽悠无奈了，谁能想到这群蛮子竟如此谨慎。通讯频道里的声音催促道， 汇报你的暗码。 大忽悠想了想说道， 大兴西北。 说完他就把通讯设备给关了。 这些设备肯定是他们从火种和176号壁垒弄来的，原本我还想着蛮子们的通讯手段会差一点，现在看来他们也在不断学习呀。 走吧，小心警惕也没用，荀夜雨带我去找他们其他落单的部队。 说着任小素便带头走进了荒野。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到了第二天傍晚时分，一支远征军团部队正从一条狭窄的山路通过，这里距离左云山有130公里，山路非常难走。不过他们不是从北方来的，而是从东方的火种方向迂回过来。火种溃败后，长城一线还留了一些物资，正好可以填远征军团的窟窿。火种部队撤离的时候已经尽量将所有火炮都摧毁了，但战败得太突然，剩下的那点粮食却来不及带走了。领队的蛮子看了一眼崎岖的前路，骂骂咧咧说道， 左云山那边的主力部队是干什么吃的？不是说已经将左云山包围了吗？为什么还会有敌军出现在后方？ 携带着物资走山路，饶是蛮子体力惊人也有点吃不消，但将军有命令，在他们找到这后方敌军之前务必确保物资的安全。所有后勤部队的蛮子都知道前方战事对物资消耗极大，如果物资再出现问题，恐怕主力部队会出现断粮的危险。一场战争 对后勤保障的考验是非常严苛的。如果物资运送不及时，导致战士们怨天在地，甚至出现士气低落的情况，将军很可能杀了后勤长官祭天。对于将军来说，能用一颗头颅来平息战士们的不满，其实非常划算。然而就在这支物资部队前进时，前方的战士忽然停下脚步，因为前方竟然有三个中原人站在山口。 三个难民，我去抓他们回来背物资。 说完他便朝山口冲了过去，然后死了。战斗开始的快，结束的也快，后方的100多个蛮子甚至都没看清自己这战友是怎么暴毙的。任小素站在山口对巡夜雨说道， 老样子，你找地方藏起来，大忽悠动手速战速决。 说着两侧的山壁上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忽然从天而降，犹如炮弹般径直砸入蛮子的队形之中，大开大合的挥刀厮杀。待到老许厮杀片刻后，队伍里始终不见有蛮子高手出现，大忽悠这才开始发足狂奔。当他来到蛮子面前的时候，直直抬起腿来，正正当当地踹在一名蛮子腹部，伴随着骨骼开裂的清脆声，蛮子向后飞了起来。任小素手里端着狙击枪，一边开枪一边前进，在后方为大忽悠进行掩护。藏在角落里的白净小胖子巡夜雨默默地看着这一幕，他只觉得自己这一趟出来天天净提心吊胆了。两个人截杀数百蛮子，正常人能干出来这种事儿吗？可任小素和大忽悠偏偏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危险。他们其实很谨慎，即便有巡夜雨这样的人形自走雷达，任小素也坚持要老许先动手，确定蛮子队伍中没有隐藏的高手，这才让大忽悠上去收割。虽然在巡夜雨的精神世界，光凭生命力火焰就能判断有没有高手在队伍中，但万一有蛮子能像任小素一样隐藏实力呢？在战场上小心点并没有错，反正这些蛮子也跑不掉，杀慢点也无所谓。半个小时后，任小素站在血腥的战场之中联系 P5092， 在翠山的山谷里干掉了一支运输部队，看物资应该是从火种那边运过来的，你让王运记录一下。 通讯器对面的 P5092 木然地对王运说道， 记录一下，这是少帅干掉的第四支运输部队了。 就在这短短的一天时间里，任小素凭借着巡夜雨的能力开始疯狂狩猎，只要出现在巡夜雨搜索范围内的落单队伍，他是一直也没有放过。而且巡夜雨这能力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远征军团的一支主力部队已经撤到后方开始搜索他们了，但只要有巡夜雨，任小素他们隔着100公里就能提前知道敌军的动向。只要不是10多万远征军团一起来抓他，压根不可能抓到他，连他的人影都看不见。任小素开心地拍了拍巡夜雨的肩膀， 人才呀，我们现在算是6/4强联手了。 巡夜雨苦着脸心想，自己这是在努力当个完整的人呢。 别灰心，主要是你这能力用一会儿还得歇一会儿，精神力实在太差了，得多锻炼锻炼才行。相信我，我跟很多超凡者都聊过，这能力啊是越用越厉害的，你之前太懒了都没怎么用，以后可得勤奋一点。 巡夜雨无力吐槽，他跟着任小素和大忽悠奔袭远征军团的这一天时间里，来回徒步行走的距离怕是最少都有200公里了，他觉得自己的一天时间就把一辈子的路都给走完了。但他都快累成狗了，任小素和大忽悠却屁事没有，还能随时进入战斗状态，这俩人还是人吗？然而就在此时，巡夜雨忽然皱眉道， 远征军团追捕我们的主力部队正调转方向朝我们这边开始移动了，看样子是暴露了。 哼，来得好，我正打算送他们一点礼物呢。 少帅，你干嘛呢？ 刚刚巡夜雨说有大量远征军团正向这边靠近的时候，大忽悠心里便是一惊，想要赶紧跑路，可是 他发现任小素压根就不慌，不仅不走，反而不知道从哪掏出一组 TNT 了。只见此时任小素正拿着一柄折叠式的工兵铲在地上挖坑，然后非常仔细地将 TNT 给放进了坑里。 唉，可惜没有起爆器，那些东西都留在祖云山了，不然会更方便一些，现在只能绑上手雷来用了。 现在任小素把 TNT 埋进了地里，然后再将蛮子的尸体放在上面，只要有人抬动蛮子的尸体，就会拉动手雷的保险栓，然后这附近的蛮子就会全都被炸到天上去。没有起爆器的话，就没法远程操控，所以只能以这种方法来制作鬼雷了。因为左云山的战事压力大，所以任小素不光没有拿第六作战旅带来的炸药，而且还把自己存了好久的 TNT 全部贡献出去，只留了一组应急使用，而且还没有起爆器。 这招好使吗？我记得 TNT 不好引爆吧？手雷能引爆 TNT 吗？ 能啊，手雷引爆的 TNT 威力其实要比普通雷管引爆的还要大一些。 TNT 威力是很大的，但是想要引爆 TNT 却并没有那么容易，一般都是在 TNT 上加装雷管，先引爆雷管，再由雷管来引爆 TNT。 如果只是普通的燃烧， TNT 会发出黄色火焰，然后慢慢燃烧殆尽，并不会爆炸，所以销毁 TNT 的时候通常采用燃烧的方式。 少帅真是英明啊，蛮子们肯定想不到他们搬动战友的尸体竟然还会引来杀身之祸，而且这炸弹还会给他们造成心理阴影，以后看到战友的尸体都会想起今天的事情来。 还行还行，低调低调。 巡夜雨在旁边无力吐槽，他心说这大忽悠真是西北天字一号的马屁精了。 好了，赶紧离开。哎，对了，远征军团的部队还有多久抵达这里？ 巡夜雨大概计算了一下对方靠近过来的速度。 我感觉需要一个多小时。 那我们去一公里以外等着，确定这里爆炸后再离开。到时候巡夜雨，你确定一下敌方的伤亡。 一个多小时后，远征军团快速接近战场，当他们看到已经全部阵亡的物资运输部队时，一名军官发出怒吼声。远征军团在一天时间里就损失了四支物资运输部队，这种损失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关键在于他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见。每当他们靠近的时候，对方就像是在天上长了眼睛一般提前离开，根本抓不住。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名蛮子对远征军团的这名牙将说道： 长官，这支部队的人数恐怕不少啊，您看，这支运输部队携带的物资是从火种那边运过来的，数量很多，如果这些敌人数量不多，根本带不走这些物资呀，而现在他们已经搬空了四支部队的物资了。 牙将也点点头。 可我不明白，一支人数众多的部队本应该机动性不如我们远征军团的，可对方现在的表现分明比我们灵活太多了。 当然他们不知道这世界上竟然还有人能随身携带着一个空间。对于任小素而言，别说这么点物资，就是再强十支运输部队，他也照样能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一点面包屑都不留下。 长官，这次必须要追踪到他们啊，不然将军肯定会处罚我们的呀，军团的粮食已经不够了，我们得把敌人劫走的物资带回去啊。 不用你来教我怎么做，去让鲍里斯过来寻找敌人留下的气味，他们人数众多，肯定会留下线索的，我们就追寻气味，继续追踪。 这一点是中原人不知道的，在蛮子进化过程中，有些人的嗅觉开始趋近于野兽，甚至能够用以追踪。叫做鲍里斯的士兵被喊来之后， 他开始在尸体附近寻找不同的味道。然而他有些奇怪地说道， 长官，这里中原人的味道并不复杂，好像只有三个人。 牙匠愣了一下，他朝鲍里斯走去。 三个人？你确定吗？ 确定，他们离开的方向是北方， 追击。 牙匠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三个人就能把这么多的物资就带走，但鲍里斯在此之前还没出过错。此时任小素匍匐在1000米之外，正用观靶镜观察着蛮子的动向。 等等，这些蛮子怎么不抬尸体就要走呢？他们开始朝我们这个方向移动了。 眼看着对方好像并没有打算抬走蛮子呀，这样一来自己的计划不就落空了吗？这旁边还有大忽悠和巡夜雨看着呢，自己的脸往哪搁呀？这时一名蛮子看着地上的尸体说道， 长官，这些尸体怎么办？运回后方吗？ 我们的任务是追击这支中原人部队，现在就把这些尸体带上，必然会拖慢我们的追击进度，就先让他们在这里安眠吧，等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安葬他们。而且中原人狡诈，之前就有人在尸体下面藏雷，中原人管这种出其不意的埋炸药的方式叫鬼雷，谁知道这些尸体下面有没有陷阱？交代下去，千万不要碰这些尸体。 然而这名牙匠的话音刚落，他就看到一具尸体旁边竟然开启了一扇黑洞洞的虚无之门来，那虚无之门仿佛能把光都吸进去似的。紧接着那暗影之门里伸出一只手来翻动了一下尸体，只是门的位置好像开错了，这具尸体并不是他要找的。只见手缩了回去，然后暗影之门再次开启，并再次翻动了一具尸体。哎，这次对了。伴随着手雷保险栓弹开的清脆响声，在手雷引信的延时三秒时间里，一名士兵正正地看着刚才暗影之门消失在空气之中。 这他妈什么东西？你们刚才看见那只手了吗？ 快跑！ 轰隆一声，庞大的灰黑色烟雾腾空而起，那炸药附近的数百名蛮子一时间全都被炸得四分五裂。任小素举着观靶镜默默地看了半天，虽然炸死几百名蛮子对正面战场来说不算什么，但这应该是炸死了个军官吧。能带着几千号人出来的军官在远征军团里军衔也不低了，而且 TNT 顺利爆炸，自己这也算是成功保住了少帅的颜面呢。其实任小素不知道的是，他炸死的这名牙匠还是远征军团那位将军的心腹，而且还炸死了远征军团里的一名风熊。风熊这称呼是远征军团里对那些开启了嗅觉天赋的战士的一种尊称，平日里狩猎的时候风熊是非常重要的，整个远征军团里这样的人才也不多了。巡夜雨在一旁问道， 少帅，炸药顺利爆炸了？ 你没看那边的黑烟吗？非常顺利。 那少帅，你刚才的那个能力是在干什么？ 就你话多。 任小素一巴掌拍在了巡夜雨的后脑勺上。 少帅，咱赶紧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感知范围里出现了新的远征军团部队，之前他们都只是四处逡巡，并没有靠近，但现在正全速朝这边追来。 赶紧走，巡夜雨，指路。 被 TNT 炸过的远征军团里正有一名蛮子利用他们缴获的通讯器材迅速联系后方，任小素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整个远征军团。一天之内袭杀四支物资运输部队已经让蛮子难以忍受了，毕竟前线的粮食马上就要进入短缺的状态，而现在他们竟然又杀了将军的心腹。远征军团围困左云山的目的本就是保护后勤生命线，如果后方总有这么一支部队精准截杀自己的所有物资部队，那这仗还怎么打？仅仅两个小时的时间，远征军团竟然有四五千人的部队由各自牙将带领着 快速进入了荒野。任小素他们跟捅了马蜂窝似的，把蛮子给彻底惹毛了。当巡夜雨感知到这一幕的时候，惊得都快哭了。他心说自家少帅真是个爱惹事的主，随随便便一出手就惊动了这么多蛮子，这可比当初在西北146壁垒的时候还猛呢。巡夜雨一边跟着任小素和大忽悠逃命，一边带着哭腔说道： 少帅，要不咱们直接回西北去吧，啊？ 回西北干什么？有你这雷达能力，哪个蛮子能追上来啊？我问你，这附近还有没有像是蛮子物资运输部队的落单人员？ 少帅，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打劫蛮子呢？ 这叫出其不意，知道吗？这一次从左阴山出来，我就必须打得他们以后每次运物资都要派主力部队护送才行。 P5092 不是说左云山外面围困他们的远征军团太多了吗？那就逼着他们去当护粮队吗？没个主力部队护送物资，物资就别想运到手上，这样一来左云山那边的部队不就少了吗？事实上任小素确实以一己之力影响到了左云山的局势。此时 P5092 正在防御阵地上紧张地部署作战计划，王运那分布在山里的兄弟忽然传回消息，左云山外分别有两支5000人的部队离开了左云山。听到这个消息后，整个指挥营帐里的所有人都愣住了。王运疑惑道： 蛮子这是要去哪儿？怎么突然就走了？难道不打左云山了？ 打肯定是要打的。 那他们为啥要走啊？ 你们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去抓少帅了？ 上万人去抓少帅，不至于吧？ 但我也想不到其他解释了呀。我只是好奇少帅到底对远征军团干了什么。 只有林是最清楚情况的，他一早就通过卫星察觉到了远征军团的异动，并将这些兵员调动情况告诉了王氏。在卫星的关注下，远征军团从左云山调离了两支主力部队，又从大牛山调离了两支主力部队。这四支主力部队正疯狂地向北进发，朝着任小素他们的方向围剿过去。不过任小素他们的移动速度要比远征军团快多了。就在当下，任小素他们又在北方搜索到了一支物资运输部队，顺手就给打掉了。这就像是在远征军团脸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似的。这么多部队追杀之下，竟然又被截掉了一支部队，这简直是远征军团的耻辱。而且这敌人是何其的嚣张。这时王润接到了来自大牛山指挥部的电话，王氏与第六作战旅共享了这个情报。当大家得知这个确切消息后，都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了。王运沉默许久： 少帅牛逼。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夜晚，任小素带着大忽悠和巡夜雨随便找了个背风的地方稍作休整。在这荒郊野外的地方，因为有追兵的缘故，连篝火都不能点。春季的夜晚还是有些凉意的。巡夜雨靠在一处山坡上打着呼噜，白净的小胖子这两天累坏了，他的身体素质可比任小素大忽悠差远了。然而就在他打盹的时候突然惊醒，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怎么了？ 那四支远征军团停下来了，但是有一支80人组成的队伍正快速向我们靠近着，这些人在我感知里的火焰非常强大，是蛮子里的高手。 蛮子应该发现我们的人数并不多了，而且这些人已经意识到大部队的机动性太差，很难追上我们，所以就把那些高手聚集在一起，对我们进行快速追击。 任小素看着黑乎乎的荒野，有些意犹未尽。 那就撤退吧，你们俩跟我回左云山吧。 蛮子出动80个高手来追杀他们，而且好像还有精准定位他们的办法，这就让任小素明白该收手了。大忽悠这会儿也有点意犹未尽。 就这么走了？ 走吧，我在左云山还给他们准备了一点礼物。 荒野上忽然开始了一场非常刺激的逃亡。短暂的休息之后，任小素带着大忽悠寻夜雨尝试绕过蛮子高手的追击，朝左云山快速靠近。可是也不知道那些蛮子是怎么做到的，竟然能始终的坠在他们后面。原本任小素还想趁机反打一下这些蛮子高手，可后来听寻夜雨形容，这些蛮子高手差不多个个都有T5的实力，80个T5在身后追杀，就算是任小素听了也有点头皮发麻呀。这种情况下回头反打纯粹是找死。而且在寻夜雨的感知中，那荒野上的四支远征军团主力部队竟然还在配合着这些蛮子高手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在他们试图前往左云山的时候，对方的一支主力部队甚至提前就横贯在他们的去路上。如果不是有寻夜雨的感知能力，他们恐怕早就一头撞进了对方的包围圈里。当然如果没有寻夜雨的话，任小素恐怕也就早就回左云山了，根本就不会有后续伏击远征军团主力部队的这些事情。慢慢的寻夜雨有点着急了，他一边逃命一边喘着粗气说道： 少帅，身后的蛮子高手越来越近了呀，咱们怎么办啊？ 说实话寻夜雨是真的有点慌了，他此时此刻只恨自己平常为何不多锻炼，就算练练跑步也好啊。现在他们渐渐被追上来了，寻夜雨心里很清楚，这是因为他拖累了任小素和大忽悠的行进速度。如果是任小素与大忽悠，恐怕早就把这些蛮子给甩开了，毕竟这俩人的速度其实还是非常快的。其实任小素现在的体质也比不了 T5，但这些蛮子高手的力量虽然能够跟 T5 媲美，敏捷却要稍逊一点，跟任小素是差不多的。只要尽力逃命，后面的蛮子想追上他也有点难。可寻夜雨就不一样了，任小素的敏捷是 17.1， 他的敏捷估摸着也就是个6。所以寻夜雨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任小素他们会为了甩开蛮子直接丢下他。大忽悠看了寻夜雨一眼，这老头惊得跟鬼似的，一眼就看穿了寻夜雨的想法。 放心，不会丢下你的，大不了我回头拖延点时间。 寻夜雨顿时热泪盈眶， 只要能活下来，我一定好好大显西北，一定好好大显西北。 结果这时候荒野另一侧突然有一个人影狂奔过来，寻夜雨定睛一看，这不是白色面具吗？之前任小素一直把老许放在外面警戒来着，现在为了逃命直接把老许召了回来。待到老许与他们会合后，竟是一把将寻夜雨给扛在了肩上，而且扛着一个人跑，丝毫不费力气。 这样就能全速前进了，让后面的蛮子吃屁去吧。 如今老许的力量已经35了，敏捷也有 34.2， 如果后面的蛮子还是追得很紧，任小素就干脆让老许扛着自己一起跑。这一刻寻夜雨被老许扛在肩上，虽然颠得他都快吐了，但也看着自己不用死了，果然精神一振。 少帅，咱们赶快将他们甩掉啊。 然而任小素却摇摇头， 不行，不能把他们甩得太远了，必须让他们追过来才行。 寻夜雨和大忽悠一愣， 少帅啊，这可是80个 T5 级别的高手啊，你可不要玩火啊。 放心，我心里有数。 他们出发的地点距离左云山有90公里，按照任小素的估算，他们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地道，然后通过地道回到防御阵地上面。当然这还是因为他们需要避开挡在路上的远征军团，不然速度更快。一小时后 任小素突然问道。 巡夜雨，后面的蛮子距离我们多远？ 巡夜雨一边吐着胆汁一边说道。 大概1.5公里的样子。 那前面有没有远征军团的部队堵截？ 前方10公里的位置，对方已经摆好了阵势，看样子对方已经猜到我们要回左云山，所以提前就等在那里了。 就在他们逃命的功夫，远征军团甚至停下了对防御阵地的攻势，反过头来派了2支主力部队挡住去路，就是为了将任小素他们截杀在左云山外。不过任小素判断了一下距离，10公里的话，对方刚好堵不到他们，因为地道的入口在他们与远征军团中间。巡夜雨和大忽悠并不知道地道的事情，眼看着前有大军后有追兵，而任小素又没有改道的迹象，饶是大忽悠也有点迷糊了。 少帅，咱们要直接杀出一条血路吗？ 放心，不用。 20多分钟后，那80多个追上来的蛮子慢慢看到了前方地平线上开赴过来的远征军团主力，可是他们追逐的人却不见了踪影。他们与远征军团主力之间的路上空荡荡的。一名蛮子高手大声吼道： 阿纳托利，他们人呢？你是不是追丢了气味？ 阿纳托利疑惑道： 没有啊，气味就在前方。 那名说话的蛮子忽然觉得有些不对了，他赶紧往前方跑去，结果才跑出200米，便豁然看到地面上出现了一个1米宽的地道入口。 他们从这里逃走了，这条地道是通向哪里的？ 不管通向哪里的，将军下了死命令，必须追到他们。走吧，就算地下有个迷宫，我也一样可以凭借气味找到他们。 不行，20个人下去，其余人留在地面上警戒，我们毕竟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贸然进去恐怕会出问题。 好，20个人进入地道。 说着蛮子们鱼贯而入，留下了60人守在地面等待大军到来。只是任小素他们的身高在地道里跑连头都不用低，因为季子昂挖的时候是按照任小素的身高来挖的，地道高度刚好比任小素身高高出10厘米来。任小素如今身高1米81，可蛮子却大多数都是1米95左右的高度，所以蛮子跑在地道里非常的憋屈。不过蛮子觉得值得庆幸的是，这地底并不是什么迷宫，只有一条路。 等等，我们不能再追了，这条地道一路通向左云山里，说不定会直接进入他们的防御阵地，到时候我们只有20个人，而他们却有几千人。 蛮子们又不傻，一下子就猜到这条地道通往哪里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